就好好爱吧，那就好好过吧，反正花儿又开又落，好坏任它去吧，那就好好爱吧，那就好好过吧，反正人儿又来又去，可我真的在乎。喜只不过是一声叹息，今生别离，来世相聚，一万句珍重只不过是热泪一滴。感情纠缠着人心， 这里是在路上和您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是来自1999年陈飞平的同名专辑的标题歌曲，那就好好过吧。接下来我们要提到的是来自2000年的一部徐克导演的电影，叫做顺流逆流，主演是谢霆锋。而在当中呢，伍佰客串了一个杀手的角色，杀手呢是不应该让自己的名字被别人知道的，或者说呢，杀手甚至不应该拥有自己的名字，因为那样做非常的危险。而伍佰呢，因为客串了这个杀手，所以也为电影带来了一首插曲，这首歌的名字就叫做《我的名字》。 Oh, yeah. 这是来自伍佰的《我的名字》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新马地区的歌手柯以敏1996年在台湾地区推出的第一张专辑的标题歌曲，这首歌叫做《断了线》，由著名的音乐人鲍比达作曲。但说实话，这张专辑在台湾地区和内地都没有激起很大的反响。 要我放弃你，也放弃我生命，说怎么爱怎么散，却不能放不能忘记，你就潇洒的离去，留我徘徊在原地，一心痴痴的等你，才意外的向我靠近。要我忘了你，也忘记我自己，除了爱情，除了红颜，也失去面对的勇气，无法挽回的决定，你却能说的婉转，一句句深深刺痛我心里。相思却难沉淀，一心痴痴的等。自己容易，但相思却难沉淀。 在这孤独车厢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 车主朋友注意了，置换二手车就来立新行北京花香桥店，任意品牌任意车型都可以免费评估哦。奔驰置换奔驰还可以享受5000元油卡以及万元新锐礼包呢，详情致电010-5798-6666。 张老师，孩子马上就要高二了，

算已不错。那一残缺难以补足，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1986年童安格演唱的《星月》，这是首听起来很温馨很舒服的歌曲。这个星期天呢是父亲节，父亲节呢我不知道你给父亲是准备了什么样的礼物，或者呢是因为你可能在外地不能赶回家，用一个电话呢给你的父亲直接的问候。但是呢在小的时候，尤其是青春期的时候，特别是男孩子，往往会把父亲呢作为第一个叛逆的对象。接下来这首歌曲呢虽然是女孩子唱的，但它仍然是来自男孩子的创作，马兆骏作词作曲的一首歌，来自伊能静1987年同名专辑的标题歌曲《爸爸不要说》。是来自伊能静版本的《爸爸不要说》，而在1988年呢，费翔也翻唱了这首歌曲，而且在费翔的版本当中，歌曲的前奏有一段独白，更是把儿子希望跟父亲好好沟通的心情表达了一个淋漓尽致。 今夜我走在没有路灯的街上 ，disco 已经关门了，没地方好去了。爸，我知道你在等我回家。但是现在我还不能面对你，我也不是故意想让你伤心，我只是需要一些时间找一条属于自己的路。我知道我让你失望的地方太多了，但是爸爸你不要说。 我不想做徘徊街头的浪子，也不想整夜游荡忘了回家，陌生的面孔激动的节奏不是成长的全部。爸爸不要说，爸爸不要说，我还是一个好男孩。爸爸听我说，爸爸听我说，你应该给我成长的自由。爸爸不要说，爸爸不要说，别说我生活不实在。爸爸听我说，爸爸听我说，有一天我说，爸爸不要说，我还是一个好男孩。爸爸听我说，爸爸听我说，我不如你想象中的堕落。爸爸不要说，爸爸不要说，别说我生活不实在。爸爸听我说，爸爸听我说，有一天我一定会成才。 刚刚我们分别听到了两首来自费翔还有伊能静不同的版本的《爸爸不要说》。其实呢，在父亲和母亲的眼中呢，孩子永远是孩子，所以呢，当孩子需要沟通的时候，尤其是在青少年的时期呢，可能有的父母呢放不下那个面子，所以如果你有孩子的话，你为人父母的话，希望好好理解你们的孩子需要沟通的心情。接下来这首歌呢，我们听到的是一首非常欢快的歌，也在这里呢预祝各位已经当父亲的朋友父亲节快乐，来自杨丞琳2006年的一首歌《庆祝》。 好的产品我来卖，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。好音乐九五九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，只需1000元，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。好音乐九五九招商电话：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。不信就打电话试试呗。 餐厅开业了，免费送吃送喝，也没人光顾呀。

叶落的惆怅，也忘不了那花开的烦恼。那寂寞的长巷，景色依然就在眼前，既人换又换，我已不是从不再想念，时间让一切都不忘了。坦白不到什么时候呢，你不要继续坐在那里一直可怜自己，忘了这可以的是个带走的男人的，反正你对我们的爱从不看重，付出那么多但你却都不感动，现在随便你要怎样我都不想痛，我忘了我忘了我忘了我忘不了。 这是来自陶喆的2006年的专辑《太美丽》当中的《忘不了》。这首歌的主要旋律的构架呢，是来自那首著名的老歌《不了情》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2000年王菲的预言专辑当中的《笑忘书》。今天留声地带就是这样，我是刘刚华，祝福你健康、平安、快乐。 寻找题目，没有退路，那我也不要散步，没人去仰慕，那我就继续忙碌，来来思前想后，差一点忘记了怎么投诉，来来从此以后不要犯同一个错误，将这样的感触写一封情书送给我自己，是为天大的幸福，将这一份礼物，这一封情书给自己祝福，可以不在乎，最能对别人在乎。倾诉有一个人保护，就不用自我保护，有一点满足就准备如何结束，有一点点领悟就可以往后回顾，来来思前想后，差一点忘记了怎么投诉，来来从此以后不要犯同一个错误，这样的感触写一封情书送给我自己，感动得要哭，很久没哭，不是为天大的幸福，将这一份礼物，这一封情书给自己祝福，可以不在乎，才能对别人在乎。写一 送给我自己，感动得要哭，很久没哭，不是为。